想打击，很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。找你十年后

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 大家一起大声地说呢。

少时间能许月亮？

没问题，活力音乐早餐，填饱你的耳朵，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。 莫被骂。 只是河边二里地，渔夫骑着牛儿吹着牧笛，快把牛儿洗一洗，我的坐骑不用拉车耕地。途中还有羊群起，来到河边水草茂盛之地，世俗生灵最有趣，而且叫声它声声欲滴。 梦边啊 一起和牛羊游戏，迎接牧童吹小笛，大家和睦亲同姐妹兄弟。没有共同的阻碍，不存在交接和妥协。院子此处牛羊在，让我学习一下共同言语。 梦面梦吗梦面面面 成湿湿的，清凉的柔和的风也停了，暗示着恋爱温度刚好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没有人认真在听。